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聊 Facebook 工程师文化的第二大支柱，拥有信息和权限。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与你介绍了 Facebook 通过在入职、日常工作、转岗中的一些实践，来提高开发人员对所做工作的兴趣。有了兴趣之后，接下来就是提供空间，让大家能够施展拳脚，在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中自由发挥，充分发挥。这也就是 Facebook 工程师文化的第二大支柱了。具体来说，第二个支柱包括让员工拥有信息和拥有权限两个子原则。在我看来， Facebook 在这两个原则上的实践对国内公司和团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接触到的国内公司管理都相对保守，可以从 Facebook 的具体实践对比中汲取经验，提升公司整体的研发效能。在拥有信息方面，国内公司一般过于严格，信息的不透明会降低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并会因为信息不通畅导致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有效性的下降。所以在我看来，国内公司还可以在信息方面做得更透明一些。在权限和信任方面，我接触到的国内公司大都偏向于不信任的管理方法，这种方法难以让员工有主人翁的感觉，导致公司和员工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期望员工能积极地为公司创造价值呢？我始终认为，国内的开发人员和硅谷的开发人员一样，都有很强的创造性，能力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要能给他们创造好的环境，提供信息并给予信任，就可以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内驱力，从而提高公司和团队的研发效能。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看 Facebook 是怎么做的吧。我们先来看看让员工拥有信息的相关实践。作为知识工作者，拥有信息是我们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信息的开放具有两面性，如果暴露过多的敏感信息，势必会对公司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面对这样一把双刃剑， Facebook 的态度是考虑风险，但并不是一味的避免风险，而是权衡公开信息的利弊，在确保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实现信息透明化。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三个具体案例。第一个案例是代码共享。在 Facebook, 几乎所有的代码都是全员共享，开发人员可以非常方便地查看这些代码，这跟国内很多公司的情况差别非常大。我在和国内很多公司的管理层谈到 Fabricator 时，对方的第一个问题通常就是如何管控代码仓的权限，比如如何让前端开发人员看不到后端的代码，如何让后端开发人员看不到算法的代码等等。但其实代码的共享可以在开发调测时节省很多沟通成本，大幅提高效率。比如某个前端开发人员发现后台 API 返回值不符合预期，就可以自己去查看对应的代码，即使他没有能自己找到问题，也可以在和后端开发人员沟通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如果他看不到后端代码的话，就只能直接求助于后端开发人员，一方面会浪费后端开发人员的时间，有可能这个问题前端人员本来自己就可以解决，另一方面双方的沟通效率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大打折扣。国内公司大多对代码权限控制得非常严格，这跟国内的 IP 保护不力有直接关系。不过在我看来，国内的代码管理还是太过严格，甚至有些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所有的代码进行严格控制的情况。这不但会降低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还会降低团队之间的信任。所以综合考虑，我们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放宽对代码的管控。对于那些即使泄露出去也没有太大关系的代码，要放松管控，这样做风险不大，但收益却可能会很大。第二个案例是看板。在 Facebook, 很多信息都会展示在公司墙上的显示屏上，包括很多业务的实时监控数据，甚至还有少量在其他公司认为比较敏感而不愿意显示给员工的信息，比如某些敏感服务的实时数据。此外，很多团队还会制作自己团队的看板去显示需要关注的信息。一些敏感数据泄露出去，的确会给公司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而且确实曾经出现过信息泄露，所以有员工就问扎克伯格为什么要暴露这些信息。扎克伯格的回答是，这些信息泄露确实会造成少量负面的影响，但这些信息可以极大的方便开发人员的日常工作，能够更好的给用户提供价值。比如看板上的某一条信息很可能在你做某个决策时就能起到关键作用，所以权衡利弊，我们决定开放这些信息。这个回答恰恰佐证了公司认同信息对激发开发人员研发效能的巨大作用。关于信息开放，在国内比较容易落地的部分是把可以显示的信息用看板显示出来，比如线上服务使用情况可以拉近员工与用户的距离，让员工更直观地感受到业务的价值，从而提高工作积极性。又比如当次发布进展的相关数据可以让开发人员对当前的进展更有掌控感，对交付更有紧迫感。我们在落地看板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做给外人看，而是应该用来激励内部员工；二是不要展示个人负面排名，比如 bug 数，这种公开的负向激励方式容易对团队积极性产生副作用。第三个案例是使用 Wiki 来记录信息。 Facebook 在公司内部大量使用 Wiki 来记录信息，很多对流程要求不严格的信息都用 Wiki 来记录，包括部分的设计文档、团队成员列表、新员工入职手册、个人笔记，甚至有些团队的 OKR 也在上面。这样一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遇到问题时，首先就是到内部 Wiki 上查找，而且一般都能找到有用的信息，这就使得绝大部分员工愿意在 Wiki 上添加信息，包括一些笔记、心得等，于是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Wiki 系统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对开发人员的帮助越来越大。但我见到的很多国内公司，很多信息都是口口相传，或者是藏到某些文档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查找信息上。在我看来，在公司内部使用内部公开的 Wiki 来记录信息，风险比较小，而且可以大幅提升效能，所以比较容易落地。作为管理者，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全公司的 Wiki， 并采取措施鼓励团队进行知识方面的共享。这里的一个技巧是把权限设置为默认公开，对需要进行权限控制的内容在特殊处理收紧权限。这跟默认保密有需要在特殊处理开放权限的操作相比，看似相差不大，却是在传递知识信息公开的基本态度，效果非常不错，你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能做感兴趣的事又拥有了信息之后，最后一条就是让员工能够拥有权限去做事。这里我也给你分享三个具体的案例吧。第一个案例是关于商业软件的购买。 Facebook 对商业软件的态度是相信每个开发人员会从公司的利益出发，权衡一个软件是否需要购买，如果需要可以先斩后奏。具体的案例你可以回顾一下第一篇文章中的相关内容。其实国内有些公司也已经采用类似方式了，员工可以在一定数额下自行决定是否购买。我在跟这些公司的员工聊到这个政策时，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开心和对公司的认同感。一般情况下，员工不会擅自做离谱的决定去购买某一款软件，所以这个操作比较安全，你也可以试试。第二个案例是鼓励代码上的互相贡献。在 Facebook，除了几乎所有的代码对全员公开外，公司还鼓励开发人员互相修改和提高对方的代码。比如前端开发人员发现后端 API 返回结果不符合预期时，如果他能够识别出后端代码的问题，便可以直接去修复，然后提交一个 PR 给后端开发人员，对方接受之后即可入库。又比如你发现某一个产品的某一个功能有 bug， 也可以直接修改，只要通过 PR 和测试就可以上线。这在内部工具方面尤其明显，也是 Facebook 的内部工具超级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内部工具代码上线的风险比较小，所以很多人在看到工具的问题时会上手去进行提高，甚至自己开发一些新工具。一个具体的例子是 Fabricator 在开源之前，很多功能和改进都 都是非内部工具团队的开发者贡献的。你可以再回顾一下第15篇文章中的相关内容。如果你要落实这个实践的话，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先从风险小的代码试点，鼓励互相贡献。二是对这种非本职却对公司有贡献的工作，应该体现到绩效考评中。第三个案例是提供宽松的容错环境。Facebook 对待事故的态度是更关注吸取经验教训以及将来如何预防，而不是追责。这样的容错环境能够让开发人员放开手脚，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保证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在第33篇文章中，我提到在持续进步方面， Facebook 提供的宽松的容错环境，只要不是故意犯错或者重复犯相同的错，一般不会被追责。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刚进入 Facebook 时曾见过一个事故，有一个开发人员错误操作，把公司最大的 SVN 代码仓给搞挂了。公司找来两个 SVN 专家，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才把整个代码仓恢复，这给公司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个开发人员并没有因此而被裁掉。还有些人因为误操作造成线上事故，影响了 Facebook 网站的功能，但只要不是故意犯错或者重复犯相同的错，也基本不会被追责。如果你想落地宽松的容错环境这个实践的话，我推荐你尝试 Facebook 的 SAV 复盘。我在国内公司实践过 SAV， 效果不错。你可以再回顾一下第4和第20篇文章中关于 SAV 的相关内容，以及出现问题之后到底应不应该追责，应该怎样追责的问题。软件先购买再获取授权，鼓励代码上的互相贡献，以及容错文化三个实践，我都在国内一个50开发人员左右的创业公司引入过，效果都还不错。引入时注意一些上面我提到的问题就可以了。接下来我再与你分享两个我在其他公司采取的让团队成员拥有信息和权限的实践吧。第一个案例是促进信息的上下沟通。在 Facebook 每周五都会举办一个内部的 Q&A， 员工可以通过现场或者线上提问的方式问扎克伯格以及高管们任何问题。扎克伯格和其他高管都非常坦诚，尽量把可以公开的信息都坦诚相告，对公司信息上下流通的效果非常好。离开 Facebook 之后，我在一个团队内采用类似 Facebook 的方式进行了 Q&A， 使用尽量坦诚的开放的问答方式，不说套话。这个团队的特点是执行力很强，但氛围有些沉闷。在坚持了两三次 Q&A 之后，气氛逐渐活跃，大家逐步敢问一些敏感的问题了。事实证明，开发人员的思维非常活跃，也都很喜欢用活跃的方式进行沟通，以获取到更多的信息。这样做的好处是加强了员工对公司、对团队的主人翁的精神，进而提高整体的研发效能。落实 Q&A 还有一个小窍门是，大家可以用匿名写纸条的方式去提问。这个方法在国内效果更好，很多人更愿意用这样一个方式去问一些敏感的问题。第二个案例是信息共享的相关实践。这个实践是我在一个创业公司采用 Wiki 的方式来推动全公司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内容权限默认是设置为公开，只有特殊情况才可以设置为对某些人公开。落地这个实践的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见到国内很多开发人员都不太习惯做分享，所以我推行 Wiki 时的两个方法是坚持和以身作则。在推广 Wiki 的第一个月， 90% 的新内容都是我写的。后来大家逐渐看到了这种信息共享的好处，也看到了我的坚持，也就开始主动向 Wiki 中增加内容。半年后我的贡献降到了 10%。 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吧。今天我与你分享了 Facebook 工程师文化落地实践的第二大原则，让员工拥有信息和权限。因为软件开发是知识性工作，所以拥有信息是高效开发的前提。 Facebook 在这方面的实践包括代码共享、 看板和公司范围内公开的 wiki 等。而让员工拥有权限和信任，可以让员工以主人翁的感受去施展拳脚，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内驱力。这方面 Facebook 的实践包括信任员工进行一定额度下的软件自行采购，鼓励互相贡献代码，以及建设宽松的容错环境等。从我个人在国内推行文化的实践经验来看，国内大多数软件公司是适合让员工拥有更多的信息和权限的，而且我也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逐渐开放信息和权限，从而提高员工的内驱力和团队的研发效能。我相信我们会逐步找到更合适自己环境的平衡点，打造高研发效能的公司。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吧。信息开放的确会导致信息泄露。今年10月份 Facebook 出现了一次 Q&A 被录音并泄露的事件。你知道扎克伯格是怎么处理的吗？你还能想到更好的处理方式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